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阿笋哥坐喺度。牛医生唔系沉船，牛医生系鱼叻嘅。牛医生真系揽住僆哥，我话俾你听，笋哥。 佢爆咗啦咩？自己上网。 咩啊？我哋爆鸠咗佢啦。 系咩？我屌。 嗱，我哋今集录一集系咩？青春。青少年出路，咁咧同中春一样，我哋就系中年冇出路，所以有中春有青春。嗱，我讲翻牛医生啫，牛医生个卵样翻大陆真系哇笋嘢啦，沟靓妹。我话俾大家听，都喺呢个节目度呼吁，如果有女听众咧，即系真系好苦闷啊！我哋专医系呢个性苦闷同埋投错胎。 有冇咩噶？有冇其实即系点讲咧？有冇啲女仔系有性苦闷嘅咧？ 有艾曼纽啦，大提琴。 点解佢哋有？ 我话俾你听，我有一次俾大提琴啊，即系红袍啊，我已经好广告啦多次。哇，屌你老味！ 挫爆盘骨啊嘛！ 唔系，有一次咧，国际电影节撞捻到我，佢啱啱先喺大会堂演奏厅就出嚟，咁咧就好似唔知演奏完啲乜鸠嘢咁，一揽捻住我，哇，屌你！我第一时间攞咩？攞本嗰个长刊，你知点解？长刊冇捻大本，顶捻住先，哇，本长刊搞我一命。但系琴日第一个波仲好捻大添。 哦，但系真系咧，丑样嘅女人其实都系， 大提琴丑样啊！ 其实喺呢个世界生活都几痛苦啊。其次就系对男，最对一啲对佢冇欲望嘅男人嚟讲，都系一种折磨。 诶，同埋你头先讲啊，川上龙嗰个咩男人都是消耗品嘅女人嗰段嘢，我觉得几吸引。 哦，我唔记得咗。 即系佢话女人系而家系好难得到 啊。哦，其实好简单，即系最主要，即系最主要嘅观点就系、是、即是当呢佢同你同埋你女友呢将会好似同你同老细嘅关系一样。 啊、 因为呢就係佢咩嘢都多过你。佢有钱过你啦，名誉高过你啦，地位高过你，学历高过你啦，能力高过你啦。但你需要佢。 唔但係女人一样係咁㗎。但係 我想反映一样嘢、嗯。川上龙其实是一个好自卑嘅人嚟。你睇佢个样呢，屌你同寫书你以为佢好撚有型。嗯、哇嗰啲人个头好似南瓜咁撚样，我屌佢。 係咁唔係 ok 喎， 屌你啦，你睇佢川上龙个样咩。 见过啦。 想傻仔咁撚样喎。 係咩？ M D 仔啦，屌！你话俾 M D 人信啊？ 我听下有个摄影师叫米原康正啊。 哎，我听过。 而家喺日本专影啲 smart girl 咧，搵啲女仔翻嚟啊，影下啲影下啲咸相啊，即系夹住个波喺度食雪茄，戴副黑超咁样。啊，佢又即系咧，我初头啊，哇，屌！你影到呢啲相，你肯定好靓仔。哇，一睇屌，真系 M K 咁样。 我话俾你听，仲有一个 M I 啊，真系。 有一个几靓仔嘅，九把刀几靓仔嘅，后生仔嚟嘅。好似你咁流蘇好有型，即係好似你而家咁個碌咁嘅，好有型噶。同埋我想同大家講，阿筍哥個碌係好有型。 好、哦、多謝多謝。 即係佢留嗰啲須係好有藝術家味道嘅。 你覺得？你 即係屌你老咩？我哋唔知點解溝唔到啲大波少女嗰下嘢，嗰下嘢令人痛心疾首。 喂，我而家成精劉欣怡啊喺度，劉欣怡你而家喺網站度留個價錢。 劉欣怡彩你啦， 我同狗護士夾錢。 每人屌一半啊！屌，哇！當年咧，阿邊個嚟香港啊？嗰、那個水著皇后好撚大波嗰、那個咩咩嚟？ 幽香啊？ 唔係幽香，嗰、那個咩、 大波安啊？ 唔係大波安啊！另外一個阿大波女人嚟香港影寫真集， 假噶？ 真嘅， 假妹嚟， 假妹嚟嘅。啊，嗰、那個叫乜？ 直樹母子？ 唔係，叫阿屌佢老母噏到口。 小澤源？ 唔係，唔係拍 AV 啊，淨係拍水著。上零八年頭先嚟過喎，零八年尾，係唔撚記得咗啦。咁咧嗰條女嚟香港影寫真集咧，嗰啲八卦雜誌就話3000蚊一 kill， 即係個攝影師即刻執翻 kill， 又俾我，屌你老味唔好影啦，拍成排威爾光，屌你老味成日屌啦，物屌啦，屌你啊，係諗都唔使諗啊，阿星野亞嚟啊， 星野亞嚟 嚟香港話3000蚊一 kill， 係 嘛？ 屌我即刻屌啦，我話俾你聽，當年澳門咪有 AV 屌咯，咁嗰陣時有個肥妹，我唔記得叫咩名啊，唔知咩子優咁嘅，咁我嗰陣時有啲錢㗎，即係試下啦。我話俾你聽，剝對絲襪剝一個鐘嗰啲啦，即係佢喺間房，哇！屌你老咩，噴火吞刀又剝又食，喂大佬咁耐未到吹簫嘅，有同 即係 有呢個 language battering 喎，即係嗰個語言隔膜咁，哇！撈撈撈撈啲士兵，撈撈叔嚇。咁咪繼續屌你老咩又除絲襪又自摸又成， 即係佢好多戲前戲 好多前戲。咁我已經話撈撈撈撈啲士兵煲粥煲粥，哇哇哇哇哇，咁之後又嚟過又啊屌佢咯。 What the shit 啊！喂，但係 咩老咩都唔知做乜撚嘢喺度跳跳跳撚完都埋牙嗰陣時，兩月出撚咗。 收幾差嘢，點會老婆？ 係啊， 兩都未得衝啊！哦， 係咪真係電視機啊 ？A V 片睇到啲咁嘅嚟？ 係，但係好老，退撚咗役㗎啦。 我退撚咗役。 唔知咩優子啊？我記得一兩套電影咯，好撚肥嘅，但係個波好撚大嘅，即係都唔係肥嘅，好似而家啊嗰、那個咩福啊永福嗰啲咁撚樣咯。即係個波腰比例好堅嘅，但係佢入到嚟又跳呢樣又跳嗰樣，咁你望撚住佢，你又未除衫喎，佢你叫佢巴揈嘅，我 sorry 咁，之後咪又繼續佢嗰啲嘢咯，咁到你剝曬衫啦，咁你碌鳩撚㗎，你睇撚住佢，我撈make love， 撈，咁之後又再搞輪輪嘢，咁之後又唔知講一大 輪架。好睇嘅 咩啊？ 好睇。 我睇電視啦，屌你！佢嗰啲大我有啊！屌你！我而家净系想叫佢吹箫啫，屌波啦啫，屌波啦！英文又唔识喎，屌你！唔通 fuck tips 咩？屌你！波啦，英文又唔捻识，佢又唔捻识，你讲乜捻嘢？到佢埋牙裂两月住一声，拜拜，收得啦！屌你老味咁捻见几凄啊！屌个老母！ 不如我哋翻翻主题啦，就系、是、呢个 青春， 青春。青出，我覺得呢、這個年代啊，其實咧，即係我呢排最流行係講咩題材？援交 係 援交，我又覺得我都啱啱想做一個作品咧，叫 K 仔 K 女，即係咧呢個講緊。 我啲翻嚟索下先啦。 而家我唔敢啦，屌你咩？ 屌你，我哋索啫，喺屋企索有乜問題啊？我驚嗰啲嘢雜啊，屌你揾低啊！ 即係咧，而家我個 friend 教書啊嘛，佢點樣教啲學生咧？佢話你叫佢唔索就戇鳩啊，佢話索咧。儲多啲錢買啲好啲嘅， 同埋 soft cooking 咯， 因為佢話你買啲好嘅咧，你就唔會話咩時候生凍瘡啊，又膀胱收縮啊。 其實K 係一種好毒嘅毒品嚟嘅，即係嗱，如果毒品咧咁多樣，嗱你唔好話我教大家吸毒啊嚇，即係打滾咧古惑圈咁多年啊，有邊啲毒品係食你唔死同埋食好多年都 OK 嘅？第一鴉片，嗱鴉片真係喎。因為鴉片嗰個藥性咧，令到你個人有藥癮都好啦。你見新馬仔食咁多年，又唔見佢有啲咩問題， 都幾健康啊，係咪？ 好難令到你有一個好震撼性，亦都好傷害性嘅脫癮現象啊！而家K 仔個傷害性最大係咩咧？佢雜質多，又溝玻璃粉，又溝呢又溝路，令到你個脫癮情況咧，就真係好似病咗咁，有病態性嘅脫癮情況。 同埋咩咯？最好就係大麻咯。 係啊，第二就係 cannabis。即係 cannabis 係你有好多國家都可以俾你吸食，原因就係佢毒性係好易，即係 其實佢冇乜毒性， 冇乜毒性係令到佢飲醉酒。第三樣嘢係咩咧？迷幻藥嗱，當年七幾年嘅迷幻藥咧，係邊啲人做嘅咧？係一啲好高級嘅知識分子做出嚟嘅，真係讀過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書嘅人，先可以將迷幻藥推出市場。第四樣嘢係咩咧？蘑菇 ，magic mushroom，magic mushroom 喺邊度最盛行咧？荷蘭。咁咧，佢哋會有幾個做法嘅，一係就將佢磨粉啊，一係就將佢直頭食飯咁當湯飲咯，即係撈落去。咁你個幻覺就好重。咁邊個幻覺似咩咧？大家應該睇嗰套戲叫做《少年時代的福爾摩斯》。咁當年嗰套戲叫做《魔笛追魂》，嗰個人就係食啊，個導演就係食啊 Magic Mushroom。嗰個幻覺同食啊 Magic Mushroom。 其實大家好多套電影咧，即係如果講音樂就係 Pink Floyd 啦。 係啊 ，Pink Floyd 啊 ，Pink Floyd，Pink Floyd 大埋影響啦。 呢、這個 Jimmy Hendrix 就 cooking 啦。 另外有一套係其實咧睇有一個大師叫咩咧拍即係專扮啲小男人嘅咧。 哦，德斯汀·霍夫曼。 唔係。呢、這個導演叫咩名咧？ 係咪近排拍過？ 迷失決勝分又係邊個？ 哦 ，Match Point 個導演阿 Alan。 係啦係啦 ，Woody Allen。 啊 ，Woody Allen。 Woody Allen 佢其實有一套片咧佢有套片，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咁就講到有個人咧行下，突然間中間佢自己勾咗波噶嘛。 係 嚇，即係咧，其實係你如果吸完毒之後，你其實對個空間感啊， 係 會突然間個空間，你覺得有個地方突然間 zoom 遠咗，但係你前面個地方依然好近嘅。 係個時間性有。 但我其實我吸過，又覺得冇乜特別啦。係呢、這個我吸，因為我以前個有個英國鬼住屋企噶嘛，屌佢都係抽大麻。 哇！屌你，你唔攞啲俾我食，你個仆街啊！ 我都有抽過。 咁你唔攞啲俾我食？ 但係 咩咁孤寒噶？嗱呢啲又唔係好朋友啊！屌你有毒啊！自己匿埋吸，屌你老味一齊吸啊，大佬！ 喂，但係真係你真係食噶？ 食咩唔食啊？ 係嘛？ 屌好嘢食啊！ 大麻我都唔知好定壞，但係 嗰陣時過荷蘭啊，屌你老味咪冇啊！瘋狂當煙食。 其實冇乜嘢啊，即係我見到好多有時有時喺片場嘅時候咧。 有啲導演咧都係一路做一路吸嘅。 係，但最撲街係咩咧？啲大麻咧有啲而家有啲人啊，咁咧嗱大麻靚嘅點樣立手摸落去？嗰啲撲街係噴啲咩落去咧？噴嗰啲蜜糖撈一啲白粉水啊，或者撈一啲安眠藥啊。咁佢通常撈邊啲啊？藍精靈啦 ，Uhibro 嗰啲咯。咁你食完之後咪有一種嚴重嘅脫癮狀況出現，但你又覺得啲哇咁堅嘅今次咁啊賴嘢。 哦， 啊，同埋而家有啲撲街噴啲 K 仔水落去咯， 嗯， 同埋 cannabis 嗰、那個而家個環境就係佢哋好雜啊，裏邊啲嘢，咁啊令到你食個古靈精， 而家好難買啦，而家喺 自己種一屌，種唔生嘅咩？個屌我試過種過， 有啲人話咧去買一包火麻仁翻嚟， 我試過啦，而家嗱以前火麻仁就炒嘅，六七十年代你可能種得生，而家火麻仁焗噶嘛。粒粒都熟啦，焗就、哦、你焗死佢嘛，点会有得生咧？ 咁样 冇得生，而家嗰啲嘥捻嘢，我种捻过啦，唔会生得到啊！今日我哋冇饮酒，饮水同埋饮冬瓜水啊。 咁好啊，健康啲。 咁咧，嗱，咁啊清出啦。咁你想话 K 仔 K 女，我想讲咧， 唔系，我觉得可以做咩咧、啊？其实 俾啲 K 女去屌下。 我觉得做援交咯，其实 啊， 女仔做援交啦。点解咧？最短时间吸收最多嘅社会经验，亦都最容易认识呢个人生， 系， 同埋对呢个成年人嘅世界有深厚嘅认识， 系， 同埋咧掌握到人哋嘅欲望咧，就系、是、掌握到人哋嘅生命。 诶、哎，你呢句说话好远喎、哦。 即系作为一个老细，你唔知道你嘅伙计咧，佢嘅欲望系咩嘅时候，其实你嘅 欲望咪钱咯、啊，屌！ 唔系，佢可以用埋钱，佢可以系权力。 唔系，我想讲一句说话，阿笋哥当年讲过啊，最好怕嘅、最叻嘅老细唔系俾钱，系俾梦你啊嘛。 系，即系咧，其实你如果你知道个欲望都唔紧要，你亦都仲可以，如果你系管理到佢欲望嘅话咧，你就真正管理到呢个人。 啱啱啱。 即系咧，正所谓喂，你要知道你嘅伙计要啲咩嘅时候，你俾到佢，或者你揸住俾啲佢嘅话咧，你先控制到佢。 嗱，我又想讲一番说话。 所以咧，点解咧？即系阿医生咧？阿醫生呢排賴嘢咧， 係就是、因為俾人控制咗， 佢俾人哋掌管咗個慾望。 啱啊！ 咁你其實你有幾多少錢都冇用，即係你條命唔喺你度。 啱啊！因為嗱有一句説話，三千年前寫嘅，你慾望所在就是你意志所在，你意志所在就是你行為所在，你行為所在就是你命運所在。印度教主要嘅經典其中一句，亦都係引起當年佛陀誤導嘅説話：你嘅意志。你的欲望在哪里，你的行为就会跟着去的，你行为跟着去，你的命运就衰了，等于你说很想屌人屎窟窿的，屌你老母，刚刚落完泳池屌个屎窟屎窟窿，没所谓的，你咪屌咯，屌完你咪屌你老母有人排坐咯。 哇，虽然刚才那个 大波师奶， 刚才那个师奶扎皮波道啊，扎皮波道黑黏头啊，但 你又知你睇捻个粒的啊，屌你，唔俾粒的透明嘅，屌你，佢成身黑色嘅粒的透明嘅，死未？外星人啊，屌你去！ 我谂系紫的嘅。 嗱，我同大家讲啊， 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虽然系咁啊，但系咧，你即系佢落成个游泳池里边，全部唔系肥婆小朋友咁样啦， 就好吸引啦。 你唯一只可以睇佢。 啱啊，屌！同埋一样嘢，而家青年人嘅出路点解少？系因为而家青年人唔捱得。我想同大家讲。我哋亦都講過好多次，你唔好淨係睇一個空間，香港嗱，香港係一個淪落嘅邊緣城市。我點解咁講？藝術已經係沒落噶啦。香港，我同大家想講一樣嘢。我近上個禮拜突然間扭開電視機，咁咧睇到一個節目，嗰、那個節目香港人真係冇涵養。突然間將個節目每一段咧 cut 得三分鐘，大陸嘅全國嘅 band 生音樂節。咁咧，你唱 band 嘅就去上去。我話俾你聽，香港係完全冇啲咁嘅氛圍。點解？而家香港年輕人掛住做咩？打機，連夾 band 都有機打嘅，你知唔知啊？ 係咩？ 係啊，買支吉他嗰啲夾 band 吉他咧，對撚住部機，屌你有啲咩 Metallica、Pantera， 你照撚住撳就得噶啦。屌連夾 band 都有機打嘅時候，你點會夾真 band 啊？第一，第二樣嘢，香港嘅電影已經沒落。香港嘅笑片嗱，近排我睇一套戲，話説啊翻睇呢套《非誠勿擾》，馮小剛拍嘅愛情電影《香港大撲》。點解香港大撲呢？話説，因為佢講愛情好多個切面，香港人對愛情嘅切面淨係得一個嘅啫。女仔要大波要瘦，男仔要有型有錢似劉德華、黎明、伊迪神。即係你咁樣嘅時候，你個愛情切面咪薄咗。但係人哋唔係啊，人哋。那個主角不靚仔啊，馮小剛揾嗰個主角就係郭優靚撚啊，揾個女主角舒淇不是靚模，已經是中年人啦。但係佢對愛情的切面是非常之咁宏觀。嗱，事件我哋可以有好多個切面， 我哋香港人嘅淨係留意主流，咁你就喺藝術上面已經失敗。藝術家係比呢個社會嘅現象應該係行快10至15年。咁如果佢行快咗嘅話，你睇下香港嘅電影，屌你老尾來來去嗱，近期我又睇咗一套電影叫做《保持通話》。屌佢老母！即系我净系想讲四个字，屌佢老母！即系《 非诚勿扰》，我都睇咗喎，我又觉得我就觉得题材唔系差嘅，但系太做作啊！我觉得太做作，即系譬如话佢系讲话佢无啦啦，佢安排咗一段话，佢有个神父咧同佢讲，咁 啊 讲阿郭一不停去问佢问题。我觉得嗰啲系 唔系佢冇问问题，系郭一不断讲嘢，个神父闷喺度瞓紧咗觉。 系即系咧，你想去侧面去再描写呢个人嘅性格嘅时候咧，我觉得用嘅篇幅太长。 嗱， 同埋个我只系点解话个长度唔适合咧？系因为佢系佢冇令到我哋对个即系个内容系唔吸引，我觉得。 笋哥，艺术。大陸人看電影是一個藝術，馮小剛看電影是一個藝術，非誠勿擾是一套藝術，香港拍愛情片是一個娛樂，大家的切入面都不同。 不是，他那個地方就是呢，就是你看到其實導演有心去搞一個很爛的 gag 嘛， 是， 即其實真的很好，即是一點都不好笑的，其實 是， 即是他是想描述一個人，他是很，即是他是很有求知欲的，他是很对啲嘢冇事问嘢，连最有心机嘅人都会对佢冇心机嘛。 系 即系其实佢想描写一个人有咩性格啊嘛。 系 但系咧其实可以咧就系侧面由佢朋友去交代一句，佢系一个咁嘅人就得噶啦。 但系如果咁就会浅薄。 唔系啊，嗰个地方唔会令到条片咧。 嗱，我自己咁睇啊。非诚勿扰有几个字可以形容佢。呢套片佢系喺佢系用一个爱心去救一个。心灵空虚受过伤的人，他用一个天使的手去到扶起一把在泥泞里面的挣扎的受伤的即是小甲子，他是做到这件事的。但是你说他篇幅交不交代到，或者他篇幅上面有没有问题，有些是有问题，也都拍到成套公路电影这样。 还有舒淇是没有那种他里面的他，我觉得是就是佢開頭係好嘅，佢不停去見唔同嘅女仔嘅時候咧，佢話俾佢聽， 愛情嘅切面係好多， 係啦，愛情嘅切面係好多飯嘅，亦每個即係其實亦都好 typical 講緊而家喺 內地 喺內地嘅愛情咧出現咗啲咩問題？有人會好計較啦，有人會唔做愛啦，係即係咧 唔做愛嗰段得意， 真係叫 笑，嗰條女幾靚喎， 幾靚啊！即係 跟然，但係佢嗰個 shot 好靚㗎，兩個人對咳之後，中間有啲三點式行過去， 我覺得嘅係幾好笑啊嗰度，但係咧你譬如 幽默啊， 其實都幾 deep 嘅，其實嗰度即係咧你會覺得啊，佢都想喺個大環境裏邊描述一下喎。咁但係咧，就係、去到舒淇個題材裏面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就變得好平庸啦。即係佢有個男朋友，佢好中意，咁然後個男朋友就唔中意佢，最尾佢決定唔同呢個男仔一齊，最尾同郭一一齊，其實就係咁。 乜愛情係咁樣樣？嗱，愛情冇 唔 係三四分嘅啫。 你而家問題就係你描寫現實嘅嘢就喺現實睇到嘛，就唔使睇電影嘛，大佬。電影就係要你高飛，令到你個頭腦裏面有更多嘅想像，你對愛情有更多嘅思考嘛。我對佢真係冇思考嗰度，因為最尾然後無啦啦搞單嘢，無啦啦跳海咁啊，救命啊！ 不過好過好過香港電影啊，我覺得嘅，即係香港電影已經淪落到一個階段，就係已經唔能夠。是東方荷里活，即是以前我們經常都說發展東方荷里活，根本香港人就沒有養分。香港人最厲害的是笑片，已經沒有了一種幽默感。幽默是需要力量和養分的。 說真的，厲害的導演也都捧不到現在。你譬如說之前說有一套，我真的沒看，但我朋友說他超級好的，許鞍華的《天水圍的夜與霧》。 夜與霧啊？ 夜與霧。 日與夜我有看，即是任大華做的那套。 夜與霧啊，其實係， 係咪任達華做一套啊嘛？ 你睇咗係咪？ 我冇睇啊。 佢話啲人話超好嘅，即係我後來聽翻啲評論咧，就係講緊話，即係許鞍華呢個導演咧，佢係唯一一個喺香港咧做足，即係拍戲拍足咁多年，但係咧裙甩褲甩，連飯開飯都 有問題，係啊， 即 係開飯有問題。 佢係有呢啲有心嘅人喺度，其實。 因為嗱拍電影，我想同大家講，最難嘅係咩咧？唔係劇本，最難嘅係攞資金。係啊。因為你資金嗱，通常有啲人咧上去 sell 橋，點 sell 嘅咧？15分 25 words say one story， 你25個字講一個故仔，那個故仔唔吸引，你做呢行你都知啦，冇人會買嘅條橋。你喺25個字裏面要 sell 到一條橋，嗰條橋要賣到錢，根本香港冇辦法。香港人而家最緊要嘅係咩錢？佢唔睇你條橋得唔得賣座冇用噶，唔賣錢。 同埋咧，點講咧？就即係我中意阿許鞍華，其實佢都有一啲叫現實主義，即係佢講香港嘅問題。佢用從現實嘅出發，用現實做一個題材，由現實作為一個切入點，然後去講現實嘅問題。係，即係咧，你譬如話而家無啦啦搞一個嗰啲咩咩殺人犯啊！ 我係 講真，杜志昂係我同學仔嚟。 係咩？ 係啊！ 屌佢老母呢個閪！ 屌咩？跟住然後即係我覺得 呢啲、就是、 無啦走出嚟講話咩？每個人都係殺人犯啊！呢樣嗰樣。OK， 但係好啦，即係你揾錢，我其實唔係好反對嘅。但係 你揾得有啲高明嘅手段啦、 啊。即係我又覺得其實就係、是、我係比較我諗我比較舊啦，就係、是、我覺得你做即係作為一個藝術品，其實你。即係某程度上你要 serve 社會咯。 啱啊，嗱， 所以我好佩服許鞍華。 許鞍華有一套戲咧，我好介紹大家睇《姨媽的後現代》。 啊，好睇！ 哇，呢套真係 癲啊！ 癲， 癲到腳，癲到爆啊！真係 許鞍華呢套真係癲，即係我覺得係巔峰之作近年嘅。 哇！真係我真係覺得勁，即係咧你可以拍呢個斯琴高娃同埋周潤發嘅床戲， 係啊， 跟住然後你又即係講大陸真係講到中到不得了啊！ 唔係佢最慘一樣嘢係咩咧？香港賣唔到錢，香港上唔夠一個禮拜釘嘅都係。 但係大陸唔係咪上得幾好咧？其實 大陸上得幾好，大陸上得幾好，香港真係啲人嗰個涵養根本一睇就出嚟屌，即係 同埋靚嘅喎，嗰套片係靚， 拍得好靚， 拍得好靚， 係啊，同埋好深入，即係。姨媽的後現代香港最悲劇是咩咧？一個禮拜都上不到，即係你連一個禮拜的票房都上不到。 係， 即係嗰下嘢慘啊嘛！即係我覺得呢個是香港的悲歌。 不過其實很多好的電影都上不到嘅，譬如話法國戲《香水》咧。 哦，係啊，《香水》。 你見到而家 Coco de Chanel 的電影，其實就係得百老匯有得睇啫嘛。 係啊。 百老匯仲要是電影中心喎。 係啊。 你咁多院線冇 Coco de Chanel 睇嘅喎。 係啊，係啊， 係、 啊。 即係咧，唔知道啊，好的電影好像在香港。 不過我對呢套戲就嗱，我對 Coco Chanel 個人有保留嘅、啊，因為 Coco Chanel 當年在法國是一個被人唾罵的symbolic 嚟嘅。係 嘛？ 點解咧？因為當年咧 ，Coco Chanel 唔係用假嘢，佢喺呢、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德軍入侵呢、这個巴黎嘅時候咧 ，Coco Chanel 喺之前已經係過一啲糜爛嘅生活，呢啲唔即係大家都已經認同咗啊。之後佢黐埋德軍嘅軍官裏邊，為咗唔想去到喺呢、这個即係法國嘅圈子裏邊打滾啊，就教弄一啲嘅敵人。咁佢教弄敵人嘅時候，用咗好多嘅手段啦。 主要係吹簫啦，我諗。 我想都是啲小工同埋屎不窿工啦，夾撚到碌嘅爆漿。咁咧，法國人係好憎 Coco Chanel 嘅，因為當年佢賣國求榮嘅真係。咁點解佢又彈起咧？就係、是、因為發明咗迷你裙，美國佬 buy 佢，咁佢突然間彈翻起，咁啊，即係水鬼星成王啦。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品牌賣得好，但係老一輩法國人係唔中意佢嘅。 算啦，即係。但係講翻而家後生仔咧，如果女仔咧可以做援交啦，男仔做咩咧、 啊？做咩啊？做賊。 做賊嗱，我就覺得而家香港缺少咗賊嘅，其實 唔係缺少咗啲有膽識嘅賊啊，多咗一啲咩咧？偷雞摸鼠嗰啲咯。 係啦，我就覺得真係少咗嗰啲咧 有膽識嘅大盜咯。 係啊係。 即係如果你夠姜，我話俾大家聽，打劫邊度？你個夠姜打劫銀紙廠，即係你攞架貨車。 即係香港喺邊度咧？銀紙廠。 九龍灣啊嘛。 喺九龍灣。 係啊，禁飛區嚟喺上邊，屌。 係咩？ 以前喺大埔工業村嘅，後屘搬到九龍灣。 咁是咪好喺边度边个位啊？ 九龙湾喺咪啊嗰条咩观塘绕道斜对面？我嗰次搭车经过， 好多人喺嗰度。 冇噶，冇人喺嗰个附近嘅，同埋你打劫唔到嘅密封式正方形个窿嚟啊！屌你，就密封式正方形嗰啲石屎嚟啊！屌你，冲唔得入去，嘥卵气。一系打劫中银金库啦，屌你，中银金库你又打劫唔到，一系落唔到去啊！屌你，搭 lift 已经几重 block 住你啊！你夠姜一攞導彈炸撚咗佢啦，屌！即係咁先打劫到咯。即係如果香港， 我只係香港冇賊嘅時候咧，我意思係其實首先就係、是、其實做賊咧就係要用腦啦，同埋肯冒險啦。 唔係你高科技嘅賊，香港屌你！而家年輕人都要用腦做呢啲嘢啊！ 香港就係缺少咗就係呢種即係用腦肯花心機嘅人。 我覺得咧，阿筍哥，香港咧應該引入啊大學啊，應該引入啲咩咧？我成日都講嘅，上集都講過，引入祈福黨英文版。引入呢、這個屌你老味騙徒英文版，我話俾你聽，深圳最多係咩咧？全國啲騙徒精英喺撚曬深圳， 咁你應該咧揾呢啲人，揾啲教授幫佢哋做一啲英文嘅翻譯。咁你教一啲大學生，嗱教咩咧？教騙術。咁咧教咩騙術最好咧？教祈福。咁啊唔係香港揾食喎，輸出去美國啊、意大利、英國。屌你老味揾外匯啦！我屌你老母。 即係咧，其實咧，而家香港啲電影咁渣咧，你教佢揾嗰啲騙徒精英咧，教教戲劇。 啊，咁啊系， 系啊， 话啲戏几很劲， 系啊，即系 曾荫权渣啦，应该引入呢啲啊嘛， 因 为 你譬如话咧，你去呃人嘅时候咧， 你啲戏要好咯。 你譬如话我听有近排都听有个 friend 咧，就系濑嘢，不过我系其实我唔识佢，即系我听翻嚟啦， 系 就系话有个女人话俾佢，又系话会要入医院有啲霹雳咳啦，咁突然间好急要钱，可唔可以褪住啲嚟先啊？ 系。 即系咧，你其實咧，我作為一個旁觀人咧，即係一聽呢啲嘢就覺得屌咩戇撚鳩嘅食屎啦，叭叭叭。但係咧，其實中招嘅人有千千萬萬。 嗱， 咁啊點解咧？其實咧，因為人咧喺嗰個，我諗係去到同你咁近有 impact 嘅時候咧，再加埋佢演技啊、七情六欲啊，咁係佢係令到你覺得你係需要幫佢嘅。 嗱，阿筍哥，我話俾你聽，我爭啲中個招。話説有一次喺 ICQ 嗰度咧，就有單嘢喎。咁而家冇人玩 ICQ 啦。 哦，我知嗰單嘢係咪有個靚妹話叫你俾錢 嘅？吉他班 啊， 係吉他班。 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吉他班，嗰單嘢係咁嘅。 吉他班拉咗啦， 拉咗啦，吉他班。 係啊，拉咗。 話説咧就咁嘅，有一次我 ICQ at 條女係真係復我喎，有相有食。咁咧佢就話咧佢自己咧就患咗呢個 紅斑狼瘡 血友病。咁咧就成日要輸血嘅。 你有冇精油病？ 咁咧，佢咧就話咧，即係自己個樣，佢 post 出嚟張相好靚。 我成日都要輸精咯。 哇！當年啊，即係金小文講一句後庭及及震，表哥冠張網。上戀我唔記得係咩啊！屌你老味，下戀就後庭及及震，表哥冠張網，即係全部嘢都唔係鹹嘢，但係你一諗落去一定係鹹嘢。你個後庭點會及及震咧？屌你！之后咧，我嗰日有同个师傅讲，个师傅讲一句说话：，哇，屌屎忽夹夹唔屌啊，笨柒啊！哇，好彩我屎忽唔夹啫，我话我屌你老母，唔系俾你捉我屌屎忽啊，仆街！咁咧，嗰单嘢系咁嘅，我条女咧就 send 个SMS， 即系玩 ICQ 啦，咁啊 send 啲相俾我睇。嗰张相咧，佢大约我谂佢廿五六岁到啦，真样嚟嘅。咁咧就话自己即系好惨，咁咧有血有病，咁啊成日要输血啊之类。咁啊因为有呢个病咧，就成日工作唔到啊。咁佢着件小背心啊，咁啲头发都即系起稀疏啦，戴顶帽。咁佢咧就话自己呢排等饭开，咁我话哇咁样啊都要需要人帮。佢话其实我都好需要人帮手，但系你可唔可以即系我同佢 ICQ 倾啊，大约三四个钟头，佢就话啦，你可唔可以借住二三百蚊俾我？我唔多嘅，咁我会报答翻你。我话你点报答翻我？咁你想要啲咩？我净系讲性，即系 sex 咁样。佢话我唔可以同你即系有性行为，因为我血有病，我怕即係整損咗就會出血。我可唔可以同你即係手淫啊，或者係即係口交啊咁樣？咁我就話都可以喎。佢話咁啊，你過錢落我户口先咯。我心諗我屌你老母啦，過錢落你户口先，你仲會俾？你仲有嘢俾？屌你啦！佢之後又講自己好撚慘啊，又呢又路嗰啲咁撚嘢。咁我之後我心諗，我話得，你咪出嚟，我俾錢你啊，你出嚟先，我哋見下面先。佢又唔撚出喎，佢之後就話我唔舒服啊，點點點。我唔緊要，我嚟你屋企啊佢嘅。佢話咁啊，一係你寫個我寫個户口俾你。咁我而家落嚟，咁你過一錢俾我，咁我哋可以見面嘅時候，我咪有錢去翻到屋企咯，我唔緊要，我全程照你，屌你老味，後屘個撚樣都唔撚滯啊！呢啲位面頭啊，屌佢老母真係。 即係如果但係你鹹濕過龍，你就會做呢啲。 鹹濕過龍梗係會啦，屌人哋電多你兩電又話，妖手淫又得喎，屌你佢堅啊呢樣嘢，佢諗住同你手淫先嗱，佢屌閪唔滯嘛，你二三百蚊諗住冇閪屌都好出嚟打飛機啊屌，但係佢全程咧就係永遠唔會見面，你入落佢户口，屌你入落你啲户口度，你仲會揾到錢出嚟咩？嘥撚氣啦，一毫都唔得。入俾你啦，屌！即係好撚多呢個騙案，我覺得嗱，同埋而家年青人，你話女仔做援交，我一樣嘢想講，香港個道德框架係咪真係出現咗啲問題咧？嗱，援交我哋會覺得話佢賣人，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你當年咪有個北歐嘅留學生嚟你度留學嘅，十幾歲都有個靚妹，係咪有個細路噶？ 係係 有 B B 哦，好耐咯。 嗱喺北歐啊！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咁咧講近啲啦，英國咧通常啲細路仔咧，真係好多家庭都係十五 十七八歲就抱住個細路噶啦，好多人的，即係佢哋覺得性唔係一樣咩嘢嚟㗎，最緊要有一樣嘢你保護到自己，第一，第二樣嘢你真係會負責任。嗱，你唔負責任都唔緊要，個社會會幫你負責任㗎嘛，即係個社會會有拉把俾你㗎嘛，個細路仔會政府養㗎。香港你話個道德框架，即係香港人外表就開放，內裏其實係一個好 close 好 close 嘅社會嚟㗎。即係你話啊，傾下鹹濕嘢又話唔得啊，屌你老尾，援交又話有問題嗰啲，屌個僆妹分分鐘成熟過你啊！ 係 即係你話你喺你嗰個框架睇佢有問題喎，佢覺得你有問題啊，真啊細路。 即係同埋即係啱啱近排，琴日有單新聞係咁嘅，有個男教師就帶咗個女學生。 哦，吹簫去山頂，去嗰啲咩水塘吹簫啊？ 冇吹簫嘅開頭，即係咧咁啊個男教師突然間傾傾下電話。然後咧就個女仔擁埋佢啜咗一啖，然後一下擒拿手就揸住碌蕉係咁戳咁樣啦。咁然後男教師喺呢啲環境，喂係正常人都欲火焚身㗎啦。 唔係佢喺學校啊？ 唔係喺上咗唔知水塘咁樣㗎。 係。 跟住然後啊，擁咗條女，然後去吹簫，然後咧就坐咗26個月啦。唉，真 係 車。 唔係佢個男仔咁講啫，個女仔就我睇女方報告就係個男教師啊車佢上水塘，就話叫佢吹簫啫。即係。兩方面的律師講的嘢不同的， 我若係咁 啊！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香港人的道德框架是真的很固有，同埋永遠是不識去看一些開闊啲嘅現象， 係， 亦都唔識得與時並進。你話 即係講真的，你一講援交就即刻唔好，咁其實唔啱嘅。其實呢個觀點，因為 日本夠有援交咁多年啦，你戇鳩嘅，你管制佢，如果你不如管制啲雞頭。 因為就係點講咧？嗱，第一係就開放紅燈區。 啊！我覺得 係 啊， 即係咧呢個男人屌閪係緊㗎啦，即係呢啲叫做即係男人 啊， 其實係一個 sexual animal 嚟啊，你係需要性去令到，即係其實好似同要食飯一樣。 啱。 如果咧係女人未必咁明白啊，但我唔知道女人係點啊，當然有。 嗱， 但係我做一個男人，我就可以講咧，如果男人唔屌閪會死嘅。 哇！落雨喎，筍哥你有冇帶遮？我有啊。 我有戴遮，但我晾咗啲皮出街啊，仆街啦！ 系咩？你晾咗皮出街？ 系啊， 你真系含得烂。嗱，我想同你讲，德国嘅女人啊，系出名性欲好强。当年有两队嘅娘子兵啊，系世界出名凶狠同咸湿嘅。第一俄罗斯，第二德国。德国嘅娘子兵啊，嘅女兵啊，当年啊喺打仗嘅时候啊，美军遇到佢都记佢哋三分。即係你唔好諗住，哇！女人好蝦，屌你老味，佢真係分分鐘強姦你。即係綁撚住你，你碌鳩唔硬，咪攞刺刀插你咯，真㗎！你唔好諗住假，搞護士講啲嘢真係吹水啊！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嗰啲女兵咧捉到啲男嗰啲士兵嘅點虐待咧，捉到啲盟軍。咁咧，你碌鳩唔硬，佢又唔會揾你屌閪，可能揾你屌屎忽啦，真係、你碌鳩唔硬，咪攞刺刀懟鳩你咯、真係懟撚死你喎、咁咧，俄羅斯嗰仲撚狼，屌你老尾，冇啊，切代啦咁，即係真係好撚狼噶。呢兩隊嘅娘子兵係世界出曬名，兇狠兼辣手啊！即係你唔好諗住啊，女人冇，女人都有嘅細佬打完飛機睇到撚長定短先。 同埋講真，你做援交，你又可以得到你需要嘅錢，即係咧做後生有啲。做後生仔、後生女有啲咩好過有錢呢？ 咁啊係，係 咪？即係你其實係都，哎呀，講真，十幾歲啊，梗係最想去買嘢啊，食得好啊，威啊。 啱。 你講真，去到好似我都地，我哋 中年啊， 三四張嘢啦，即係 你食又食得唔多。嗱，我而家最驚最蝕場咩？食buffet咯。 係係。 你以前我後生，屌你老尾嗰陣時打起打落啲生蠔，而家三隻屌你餓。 我前幾日去咗深，唔係去咗廣州食蠔。食下即系咧，叫咗一打，叫完一打之後咧，食下，唔夠喎、啊，跟住然後叫一打，屌食咗兩隻，都要擺低啦，咁冇計。 係啊，因為你年紀大咗係咁啊，你著又著得唔靚，即係因為你 亦都唔會靚啦，啲新人咁樣。 啱啊啱啊！ 我近排睇咗啊，聽咗阿蕭公子有段錄音，都幾精彩。佢咧就念咗一首詩，佢就係咩？人家騎馬，我騎驢。係。自愧低頭，唔係自。低头自愧叹不如，回首望向拉车夫，这个比上不足比下如，即是他讲了一首这样的诗，我想一下，即是去到我们年纪的时候呢，其实我想我们一不是算是很有钱，但又不是穷，其实都有时有些障碍都冲破了，即是年轻那种贪威惜食啊，揾到屌閪啊！ 系 冇過曬，過咗 過咗啦，呢仲過咗， 即係 而家就係、是、啊，反而同朋友傾下偈、鬥下嘴咁啊，幾過癮。係 啊，同埋一樣嘢，筍哥，你話叫啲靚妹做援交，唔做援交都好多出路啊，大佬。香港係一個國際仲有視野嘅地方。 啊、 你哋唔好成日啲年青人就係話。 唔係，我只係做援交做兼職啫。 我兼職嗱、啊、正職，你第一。你去 喺我的概念裏面有錢人唔需要做正職 嘅，啱啊！屌，未爛係有錢人嘅獨有嘅生活方向啊嘛。 同埋咧，啲後生仔都可以試下做鴨啦。其實男仔，你睇陳振聰，奶他奶出一個。 啊！你講起陳振聰，我哋頭先討論陳振聰，陳振聰嘅贏面係好大嘅。今次， 但我哋需唔需要我哋？你覺唔覺得我哋應該鼓勵一啲後生仔啊？ 啊！開風水班，屌你！我覺得而家大學應該開風水班啊！屌， 真係真係真係試下服侍下啲有錢女人啦。因為咧，其實我哋最後啊， 係。 我諗係 the end of 呢個 century， 即係呢個世紀最後嘅時候，我哋係必須要服侍有錢女人先揾到錢。 你聽我講啊，順哥。 用其他手段。 點解香港而家啲男仔啊，同埋香港年青人咁冇出路，自尊心太強？嗱、啊，陳振聰有一樣嘢係好多而家年青人都冇，亦都陳振聰有一個借鏡。嗱、啊，有一個大師同我講過一番説話，佢話要以魔為伍。嗱、啊，咩叫要以魔為伍呢？嗱、啊，我同你為伍，但我唔同你同道。你明唔明白个道理啊？ 明。 我以你为伍，因为我揾你做借镜，但我唔系同你同道，我系同你同盟。嗱、啊，同盟同同道系两回事嚟噶吓。 系系。 咁而家嘅年青人点解会咁没落冇出路？自尊心太强，唔襟屌。嗱，陈振聪有一样嘢威啊，佢赞小甜甜赞四十次，啊你好靓你好靓。而家嘅年青人，你叫佢。你叫佢食飯啊，都啲閪契爺咁撚樣噶，阿仔你食啦，屌你老味，今日都唔好食嘅，有冇搞撚菜煮啲咁嘢？ 唔係，應該諗下咧、所以大家應該喺街食多啲韭菜豬好。點解咧？韭菜咧就係、是、有呢、這個。有呢、這個有鈃啊，係 咩？ 鈃咧係一個其實係男性荷爾蒙裏面一個好重要嘅產生嘅因素嚟嘅。 喂，咁啊真係唔知喎、 啊。係一個增加雄激素嘅一個植物嚟嘅。係。鈃同埋生蠔都有意思嘅。 係。 點解要食豬紅呢？因為你習慣咧喺個口裏邊有陣血味。 屌你就奶蛋。 咁你食韭菜豬紅咧，一方面提高你嘅食慾，一方面習慣咗奶血攤。 血攤我正嘅，屌你由細到大都想揾啲咁嘅嘢食。嗱。而家嘅年青人啊，缺乏咗有好多嘢，係香港個社會可以俾到你。你話視野，香港有好多嘅課程，香港有好多嘅語言嘅學校可以俾到你。香港最即係年青人即係多咗出嚟嘅係咩呢？自尊心，多咗出嚟嘅係咩呢？一份嘅傲骨啊！嗰唔係叫傲氣啊，叫傲骨，即係嗰種態度係令到你屌你有冇搞撚錯，又唔襟牙又唔襟頂，屌多兩句你又 唔係你去你有傲骨嘅話咧就係襟牙 啊， 唔襟屌， 係 你可以唔俾人屌，但係咧屌你一定做到， 係， 但係咧 而家啲僆仔屌都做唔到， 即係你一屌就歪面， 咪放棄咯，而家啲僆仔最叻係咩咧？放棄咯， 放棄啊， 放棄啊。最終極的態度是咩咧？放棄咯！你屌佢，咪放棄。 咁佢都有點樣放得低？ 屌你！你話而家年青人，你話點解有點解冇出路？就係原因係咁啊嘛！你話你有出路，你內地而家好多嘅市場都需要好多嘅有見識嘅人。香港係一個咁嘅城市，亦都提供到啲咁嘅人才。但係香港唯一一樣嘢就係、是、最衰就係香港嘅，即係而家香港好多嘅細路都係一個嘅啫嘛。係 香港都 係 啦。 係啊，一紙政策之後咪養咗呢班咁嘅廢人出嚟。即係你令到個社會冇出路，就係因為咁嘅原因。我見啲阿爸阿媽而家鬧仔啊，屌你鬧都費撚事鬧。 通常都係屌啊？ 唔係屌啊，即係話啊係咁啦，細路哇係咁，屌你細個都唔夠，大個你點識守規矩？個社會好多無形規矩你守啊，大佬。你唔好話破格啊，屌你老味，規矩係由格調，由一個框架裏面孕育出嚟啊！你連規矩都唔識守，咪話破格啊？屌你老味，你定係諗住睇一套電影啱個圖？點解啊？屌你！你都谂住入狱噶啦，屌你！咁啊，屠狱啦！ 贴身壁啊！ 系啊！ 喂，讲到呢度。 喂，好啦，系咁先啦。 好啦，男到女亲啊，记得。 屌你！拜拜。